小倩啊， 下个月的租我已经交了。 做乜嘢啊？ 你件蓝色恤衫我已经烫好，摆喺中间柜桶。 你讲乜嘢啊？ 你套西装我已经帮你拿去洗。 你唔好咁好唔好？ 账单喺台面，电话费听日会到，记得交。 你家喺边？ 唔好食咁多杯面。 你家喺边啊？ 情人的眼中，祈求望不见清晨。你不想，我偏要是一个名分，难留低你心，能留下一线附身。你不要，但却问我会不会等？天下浪子不到你一人，你何妨？若这不是只得我，仿佛到处也是寂寞情人。 我唔中意食杯面，但系我认识佢系因为佢中意食杯面。 小姐唔该，俾个杯面。 你成日嚟买杯面，点解唔喺 supermarket 买一箱平啲嘅？ 喺 supermarket 见唔到你。 离离分分，无人望得见伤痕。是否有人问，能留低你心，仍然为别人动心？既想爱又要恨，我要不要忍？天下浪子不独你一人，我为何要爱，怨又要恨？不是认真，不用这么远，仿佛这个世上并没旁人。 我认识了他之后，依然是戒不甩杯面，因为实在太方便。 咁夜翻嘅，食咗饭未啊？ 食咗。你又做乜嘢啊？ 你又话翻嚟同我食饭？ 翻嚟食饭对你系咪真系咁重要先？ 茫茫这半生，谁才是等我的人？有一次爱一次，是否已无憾？为何想贴身，仍然是莫名陌生？你不说，让我问，你会不会真？天下浪子不独你一人，你何妨说有缘没有份？天下若这不是只得我，仿佛到处也是寂寞情人。 小姐，呢个系你的登机证。 俾我得噶啦，佢唔走噶。 俾翻我。 跟我翻屋企啦。 俾翻我啊！ 我知道我唔啱，你俾次机会我好唔好？ 呢啲说话我听得太多啦，我唔想每次煮饭嘅时候都要谂下究竟要煮一个人定系两个人嘅饭。我唔想煮多咗嘅餸要自己一个人食晒，我亦都唔希望我只不过系你其中一款可以选择嘅菜式。 对唔住，唔好走。